shot and killed a Pakistani diplomat who was on the plane. 那么在他拒绝之后，这些劫机犯枪杀了一位在飞机上的巴基斯坦外交人员，非常残忍的 shot and killed. Next, they ordered the pilot to fly to Syria, where the negotiations began again. 那么下面又命令这个飞行员飞到了 Syria, 叙利亚，那么又重新新一轮的 new round of negotiation 又开始了。Several times, the hijackers threatened to kill three Americans who were on the plane. 那么好几次，他们都威胁枪杀三位美国乘客。But the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did not put any pressure on Pakistan's government. 但是美国的总统，当时的总统是 Ronald Reagan, 罗纳德·里根，也就是著名的影星。他并没有 put any pressure on Pakistan's government, 那么给巴基斯坦政府施加任何的压力。要注意 put any pressure on somebody, 给某人施加压力。那么他的理由是什么呢？ He said that he did not believe that it was right to do business with terrorists. 他认为我们不应该与恐怖分子做交易。Do business with, 与某人做交易。 嗯，政治家们的选择呢，有时候也是进退两难。那对于飞机上的这些人质们来说，那是怎样的一段噩梦般的经历？ For 13 terrifying days,The passengers had to stay on the plane under terrible conditions. The heat inside the plane was unbearable. Finally, on the 14th day, the Pakistani government agreed to the hijackers' demands and released the political prisoners. In turn, the hijackers released their hostages. 这些人质还是很幸运的。 因为巴基斯坦政府同意了这些劫机犯的要求， 所以劫机犯呢也实现了他们的承诺。 For 13 terrifying days, 在13个可怕的噩梦般的日子中，我们可以用 nightmare 来形容， N-I-G-H-T-M-A-R-E, nightmare. 那么有13天噩梦般的日子， The passengers had to stay on the plane under terrible conditions. 他们不得不待在这个有着非常可怕条件的飞机上，代表飞机的状况非常可怜。The heat inside the plane was unbearable. 那么飞机里面的热度是令人难以忍受的。那么周老师，您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有过这种经历吗？就是飞机没有起飞的时候，机舱里的温度是相当高的。那么前两天我刚从海口回来，那么就注意到这个飞机的温度就是在没有上升的过程中，没有起飞，那么温度是非常热，大概能有40度左右，真的是 unbearable。 如果13天都没有起飞的状况，那么是非常可怕了。The air conditioners do not work. 实际上因为条件的要求，所以呢它的密封度还是相当高的。那如果在没有起飞的情况下不能够使用空调，所以里面人们的处境的确是相当艰难的。 是这样的啊，谢天谢地， finally 最后 on the 14th day, 在第14天的时候， the Pakistani government agreed to the hijackers' demands, agreed to somebody's demand, 同意了某人的要求。这个地方agree to 强调同意某人的意见或者是观点，如果要与某人的观点一样，直接要说 agree with somebody。 例如我同意周老师的看法， I agree with Miss Joe。 但如果说同意周老师的观点，后面出现了观点， I agree to Miss Joe's ideas， 要用这样的不同的介词来表达。首先他们同意了这些人的要求， and released the political prisoners， 释放了政治犯。 In turn， 那么反过来，这些劫机犯履行了自己的承诺， the hijackers released their hostages， 释放了他们的人质。谢天谢地，事件得到了解决。 没错，人质呢终于得救了，但是这14天呢恐怕对于他们的健康也是一个威胁和伤害。那人最佳的解救时机应该是黄金的72小时，一般来说 是这样的。而且这些人我估计应该是在 psychological idea， 在心理方面肯定要经历很大的一些创伤。 所以我们呼唤世界和平，呼唤世界能够充满爱，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献出自己的一份爱。那么在这里呢，也不妨提醒大家，其实现在乘坐飞机的安全检查应该是相当重要的，那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在出行的时候呢都能够配合我们的安检工作。 是这样的，那么第一个，大家携带的液体不可以超过100ml 100毫升，那么如果要超过100毫升一定要托运。所以有的时候大家有些乘客不太了解，但一定要注意，就是配合机场安检人员。第二，大家现在不可以携带任何的 lighters 打火机matches 火柴，所以大家为了其他乘客和自己的安全，请不要携带这样的物品登上飞机。那么另外，大家如果有 notebook computer 也叫 laptop 笔记本电脑，那么大家一定要在过安检的时候把它拿出来，单独放在安检的这个小盒子里，这样方便安检人员操作，加快我们的速度。 出行呢也建议大家 packing light， 那么就是行李要简单， 这样能够节省很多的麻烦。好，来复习一下我们今天学到了哪些重点词汇需要大家掌握。 那么第一个，跟大家要求有关的，满足某人的要求， meet somebody's demand。 第二，释放某人的压力， release one's pressure， release one's stress， 释放压力。那么在监狱中这种状况叫 be in jail。那么下面我们说了，把某人抓成人质， take somebody hostage， take somebody hostage。 下一个，外交豁免权，这个词是非常时髦的，叫 diplomatic immunity。 在课文中我们要注意，那么命令某人做某事， order somebody to do， 例如我命令你睡觉， I order you to go to bed。 下一个，飞到某个地方， fly to，例如今夜我将飞往纽约， I will fly to New York tonight。 那么大家注意，在这篇课文中又出现了一个 threaten to do， 威胁某人做某事。那么这些劫机犯 threaten to kill three Americans， 想枪杀三位美国人。Next one， 给某人施加压力， put pressure on。 那么现在我觉得中国孩子的压力比较大，所以呼吁大家， we should not put any pressure on children， 他们的学习压力很大，所以要减轻小书包的重量，那么叫 do not put pressure on。 下一个， do business with， 与某人进行交易，那么例如我们永远不会跟恐怖分子妥协的， we will never do business with terrorists。 那不知道我们的节目呢是否满足了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要求？ Have we met your demands for learning English？ Sure, I think everybody likes us. 那希望大家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建议呢，也能够和我们取得及时的沟通。大家可以通过发送 email bjradio994@yahoo.com.cn 或者来信请寄北京建外大街14号，邮政编码是100022。我和王老师呢，也一定会尽力满足大家的要求。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Goodbye。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Guten Tag, ich bin Detlef Gärtner. 欢迎您继续收听广播系列讲座《德语三百句》。在这次节目中，我们学习第七课《问路》。 Jetzt lernen wir Lektion 7, Auskunft nach dem Weg. 在开始学习新的一课前，我们先复习一下上次课学习的内容。请朋友们听一下 Gärtner 先生是怎样打电话找米勒先生的。Braun am Apparat. Guten Tag, Frau Braun. Hier ist Gärtner. Ah, Herr Gärtner, guten Tag. Frau Braun, ich möchte Herrn Müller sprechen. Herr Müller ist leider nicht da. Rufen Sie bitte in einer Stunde noch einmal an. Gut, danke. Auf Wiederhören. Auf Wiederhören.现在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问路。我们在马路上打听要找的地方时，首先要客气地打声招呼，再说自己要找的地方。比如您现在要找市政厅，您就可以说 Entschuldigen Sie bitte, wo ist das Rathaus? 劳驾，市政厅在哪里？ Entschuldigen Sie bitte, wo ist das Rathaus? Entschuldigen Sie bitte, wo ist das Rathaus? Entschuldigen 是原谅对不起的意思，同样也可以用 Verzeihen 这个词，意思一样。我们来读一读这两个句子。 Entschuldigen Sie bitte. Entschuldigen Sie bitte. Verzeihen Sie bitte. Verzeihen Sie bitte. 我们还可以用下面这个句型来问路，比如现在要去火车站，就可以这样说。 Könnten Sie mir sagen, wie ich zum Bahnhof komme? 您能告诉我去火车站怎么走吗 ？Könnten Sie mir sagen, wie ich zum Bahnhof komme? Könnten Sie mir sagen, wie ich zum Bahnhof komme? 在这里，我们为了表示礼貌和客气，用了情态动词 können 的第二虚拟式的形式，也就是 könnten。现在我们要去市政厅，也用这个句型，该怎么说呢 ？Könnten Sie mir sagen, wie ich zum Rathaus komme? 您能告诉我去市政厅怎么走吗 ？Könnten Sie mir sagen, wie ich zum Rathaus komme? Könnten Sie mir sagen, wie ich zum Rathaus komme? 如果要问车站在哪，怎么说呢 ？Wo ist die Haltestelle? 车站在哪 ？Wo ist die Haltestelle? Wo ist die Haltestelle? 如果离这里不远，人家会这样回答您 ：Sie ist nicht weit von hier. 离这不远。 Sie ist nicht weit von hier. Sie ist nicht weit von hier. 在问路的时候，我们经常碰到要拐弯或一直走。那么用德语怎么来表达呢 ？Gehen Sie die zweite Straße links. 请您从第二条马路往左拐。 Gehen Sie die zweite Straße links. Gehen Sie die zweite Straße links. 要是一直走怎么说呢？ Gehen Sie immer geradeaus. 请您一直往前走。 Gehen Sie immer geradeaus. Gehen Sie immer geradeaus. 要是朝右拐怎么说呢 ？An der Ampel rechts ab. 从红绿灯那里朝右拐。 An der Ampel rechts ab. An der Ampel rechts ab. 刚才我们学过了往右拐。 An der Ampel rechts ab. 往左拐。 An der Ampel links ab. 一直走。 Immer geradeaus. 现在我们把刚刚学过的句子连起来说一说。 Könnten Sie mir sagen, wie ich zum Rathaus komme? Es ist nicht weit von hier. Gehen Sie immer geradeaus, an der Ampel rechts ab. 下面我们来做一个小对话。Verzeihen Sie bitte, könnte Sie mir sagen, wo das Rathaus ist? Das Rathaus? Es ist nicht weit von hier. Gehen Sie die zweite Straße links, dann sehen Sie das Rathaus. Dankeschön. 下面我们说的慢一些，请您再听一遍。Verzeihen Sie bitte, könnte Sie mir sagen, wo das Rathaus ist? Das Rathaus? Es ist nicht weit von hier. Gehen Sie die zweite Straße links, dann sehen Sie das Rathaus. Dankeschön. 有时我们要去的地方比较远，需要乘车时，常听到这样的句型。 Nehmen Sie bitte die Straßenbahn 6. 请您乘六路电车。 Nehmen Sie bitte die Straßenbahn 6. Nehmen Sie bitte die Straßenbahn 6. 那么乘电车到希勒广场怎么说呢 ?Fahren Sie mit der Straßenbahn bis zum Schillerplatz. 请您乘电车到希勒广场。 Fahren Sie mit der Straßenbahn bis zum Schillerplatz. Fahren Sie mit der Straßenbahn bis zum Schillerplatz. 德国街道的名称常用人名来命名。希勒是德国的一个著名作家，他的名字再加上 Platz。广场这个名词就成了希勒广场。我们读一下这个单词 ：der Schillerplatz， der Schillerplatz。 需要换车，比如要换乘地铁，用德语怎么说呢 ？Dann steigen Sie in die U-Bahn um。 然后，请您换乘地铁。 Dann steigen Sie in die U-Bahn um。Dann steigen Sie in die U-Bahn um。 下面请您听一个小对话。Könnte Sie mir sagen, wie ich zum Bahnhof komme? Zum Bahnhof? Das ist ziemlich weit. Sie können die Straßenbahn 6 nehmen. Sie fahren bis zum Schillerplatz, dann steigen Sie in die U-Bahn um und fahren bis zum Bahnhof. Vielen Dank. Bitte schön. 请再听一遍这个对话。Könnte Sie mir sagen, wie ich zum Bahnhof komme? Zum Bahnhof? Das ist ziemlich weit. Sie können die Straßenbahn 6 nehmen. Sie fahren bis zum Schillerplatz, dann steigen Sie in die U-Bahn um und fahren bis zum Bahnhof. Vielen Dank. Bitte schön. 有时我们对自己所选择的路线没有把握，那么可以问一问别人。 Ist das richtig zur Post? 去邮局走这条路对吗 ?Ist das richtig zur Post? Ist das richtig zur Post? 如果错了的话人家会告诉您的。 Sie gehen falsch. 您走错路了。 Sie gehen falsch. Sie gehen falsch. 现在我们练习一下本课出现的几个重要的单词和词组的发音。 Die Auskunft.Die Auskunft. Entschuldigen. Entschuldigen. Das Rathaus. Das Rathaus. Verzeihen. Verzeihen. Der Bahnhof. Der Bahnhof. Die Straße. Die Straße. Links. Links. Geradeaus.Geradeaus. Die Ampel. Die Ampel. Rechts. Rechts. Die Straßenbahn. Die Straßenbahn. Nehmen. Nehmen. Der Schillerplatz. Der Schillerplatz. Die U-Bahn. Die U-Bahn. Umsteigen.Umsteigen. Freundlich. Freundlich. Richtig. Richtig. Falsch. Falsch.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Auf Wiederhören.